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先唤醒一下即将睡醒的各位。 好的。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 Is that the end of the road? Yeah, we've all been there before. And it goes, oh, oh, oh, oh, oh, oh. He's walking home 'cause he can't pay for the bus. He needs a dollar, but he ain't got enough.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不知道两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唤醒各位还在沉睡的身体。 嗯，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 哎， 我觉得大家生命中啊肯定少不了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老师。 老师。 昨天我记得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的搭档啊非要让我在节目里面要感谢你的老师吧曼宁。然后我就从小学。 非要昨天。 因为今天是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就是想先预热一下。 哦。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自己仔细的回想了一下， 发现没有老师。 没有，我发现我遇到了真的都是良师益友，甚至是从我上小学开始我就遇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因为我小的时候，你可能现在看不出来，我小时候比较叛逆，我不太听话。但是就是 现在也能看出来。 是吗？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发现老师都对我很好，好像没有打压我或者是没有怎么样冷落我之类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给了我现在一个健全的人格。 我的天，这说的有点严重了这个啊。对，今天是9月10号啊，教师节。其实就像刚曼宁说的那样，肯定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或者是好多个老师陪伴着我们走过了这样的学习的生涯，或者是说生活的生涯。对于曼宁来说，从小的时候小学老师到初中老师到高中老师到大学老师，对，肯定刚就像他说的那样，良师益友。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哦、 就是相当于打小都没上小学的时候就跟老师扯上了关系。 你这一辈子是离不开老师了。 其实作为这个教师的子女，有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就是你 爱教你是吗？ 不，你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 在每一个阶段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两位父母都会有 了如指掌， 真的是神一般的预知能力。所以你想想，人家俩人在你出生之前都已经教了10来年的学生了。 对，你也就是其中一个嘛。 对啊， 就是 你什么样还能万变不离其宗。 你逃脱不了是吧？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美术老师。 美术老师。 我爸在我小时候，今天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嘉宾很有的聊啊，因为我爸爸是美术老师的话，他从小就很想培养我的这个在美术方面的这个技能吧，可以说。但是呢，我妈妈那边是艺术，就是乐器，像钢琴啊、小提琴，像这一类的。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撕扯，两个人还撕扯，就是到底是应该去弹钢琴呢，还是应该去学美术呢？然后后来现在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做，是不是？ 后来就想到把说话变成了工作。 然后我爸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会有，我小时候他会有开那个画室。他把我放到那儿说大家画什么你就跟着画什么。但是你知道他第一是老师，但第二他是我亲爹呀。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舍不得管我。然后我坐不住啊。我小时候 是不得管，一般不都是要是真的是 这样教的话 应该下狠手啊。 没有，他舍不得，他就觉得你想出去玩你就出去玩呗。然后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再见了就出去玩了 坐不住的人。然后我经常小的时候比如说画一个什么小老虎啊、小猫咪啊，就是我没有耐心。 好棒哟。 就画完以后觉得啊我不要这样画，我要出去玩。然后我爸就管不了我啊，然后就那你去呗。 那你去呗。 对，然后到至今啊我爸还会经常回想起来我在小学的时候画画，他说其实啊你还是挺有天赋的，就是没坚持下来。 哎呦，这挺好玩的一段经历啊！这相信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跟自己的老师呢，肯定也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或者是故事，或者说你今天想表达什么样对老师的感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自己老师之间发生的故事。对，说到这个跟老师发生的故事啊，我刚不是说打小就这个教师家庭长大嘛，这段经历比较这个难以言表。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爸爸或者是你妈妈教过你吗？ 教呀。 啊，那你在课堂上是叫老师呢还是叫爸爸呢？ 不 叫。那你爸爸要是点名要让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点名。 从来不点名。 对，从来不点我。 哦， 就因为会尴尬。 是这样啊？ 对，真的因为会尴尬。你看我这个姓比较特殊，就是最开始我还想保持一个神秘感，就是让大家不知道上面那个是我爸爸。然后 但是你这个姓实在太少了， 对啊， 就一猜就会不会长得也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 你是左学生， 回头看我，我是那种二舅。对，其实说到老师啊，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不能说最想感谢的吧，就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大学。 你小时候有没有被叫家长的经历呢？ 有啊。 但是我觉得很简单的， 不用叫家长嘛， 不用叫，然后直接就办公室里面就说，哎， 我们班主任， 哎，你儿子， 我跟你讲啊，当时真的是这样。有一次在这个课堂上，那个时候应该上初中，曾经我还有一个作家的梦，你知道吗？ 哦， 写小说，当时我自己写的还挺好玩的， 是长篇吗？ 长篇， 哎呦。厉害了， 就真的挺好玩的。然后当时写了几个章节之后，就传阅给班级的同学看嘛，然后大家的反响还都不错的。然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写的入迷了，然后呢就被我们班班主任发现了。我们班班主任其实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比较苛刻，就或者说更严格一点，外加我也不太认真学习，然后他就直接拿着、这个、 哎，你在你爸妈眼皮子底下你还不太认真学习， 哎，这个没有多大关系的， 老师见多了是吧？没什么寻常的， 大家都一样的嘛。 啊、 哦，然后就是写着写着就忘我了，然后就突然发现我们班班主任在后边，因为那时候还小嘛，刚上初中，然后他就直接拿着这本到隔壁办公室找我爸去了， 然后就说：“你看看，看看这写的。” 这样。 后来呢？ 后来当时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嘛。然后就扼杀了我这个作家的梦。 哦。 你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就被叫家长？ 我怎么说呢，我小时候 次数太多了，记不住了。 我还真的小时候好像每一个阶段都会被叫一次家长，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 每一个阶段是指 就是比如幼儿园被叫一次，学前班被叫一次。 幼儿园被叫家长因为什么？ 那个不叫不行，因为没人来接我，就必须得叫家长。 这可以。 然后我真的，我小时候说到我上学这个经历真的是特别的好笑哈，因为我上学第一天就丢了。我上学第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上课是分上午一个整时段和下午一个整时段的。我觉得上完第一节课就放学了。 就放学了。 对，我没有人跟我说、啊。 你是第一天上课吗？ 对对啊，就是那个小学第一天，然后我就走了。我发现我爸怎么还不来接我呢？怎么不来呢？然后我就自己在街上走，那个时候我可能七岁吧，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老爷爷，然后我就跟老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记得我们家在哪儿，但是我记得我姥姥家在哪儿、 啊、 我就跟爷爷说，我说我想回我姥姥家，然后爷爷说你姥姥家在哪儿啊，我就跟他说是报社的一个家属楼、 啊、 然后呢老爷爷说行，那我带你去吧。然后这个老爷爷可能是就走到半路，可能是体力不支，然后就把我就送给了另外的一个路人。 好家伙， 他说哎，他想去报社，你把他送过去吧。然后这个人呢是一个叔叔，比较年轻，他说啊行，那我就送他去吧。然后就把我送到了我姥姥家。关键特别巧的是，这叔叔他认识我姥爷 啊， 然后就在我姥爷家还待了一会儿，就跟我姥姥就拉拉家常之类的。后来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我妈把我爸就臭骂一顿，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让他自己走呢？这马上就可能那个时候啊，大家民风比较淳朴，就真的不会有什么拐卖儿童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爸也很冤枉，说那我哪知道他下第一节课就走了。 哎，你这也是可以的啊。 我是不是很神？ 你这真的很神。你这让我想起应该是前天的一个新闻吧。 啊，怎么了？ 一个舅舅然后送自己的外甥去上幼儿园，第一天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外甥死活不进去 啊，然后 那个舅舅就说这就是你幼儿园，快进去快进去，然后那个小外甥说这不是我幼儿园，就硬塞进去了。硬塞进去之后，幼儿园那个老师发现这真不是自己幼儿园的。 以为是这小孩因为不想去所以找一个理由。 对，然后就是这个打电话报警、哦、后来这个舅舅呢也在微博上发了道歉声明，就是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我就听你的 啊。这舅舅心也忒大了哈。 对，这都是大家这个在学前，不对，学前也不对，在学校期间哈、啊，这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分享啊。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青年说，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 其实我特别想爆料一下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张悦，他的关于老师的一件事情。 哎、你是知道他出差听到是吧？ 说不定他正在听呢、啊。但是我还是要爆料他，就是他之前真的是一个叛逆少年，他应该是在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对他的班主任特别的不满。 嗯， 他就想召集他的小伙伴们把这老师打一顿。然后就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啊，什么逃跑的路线图啊， 逃跑的路线图， 对，就是把那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他、啊、是认真的吗？ 他是认真的。但是后来啊，你就想啊，这个家长嘛、嗯、对于这个小孩的这个一举一动，对对对，就一看这小孩都不正常啊，就平常都不出去玩了，这作业也不写了，然后就会隔一段时间就会集中到一个很密闭的小地方，然后四五个男孩子大家一起商量密谋什么事儿，被家长及时发现了。 哎、 然后啊，哎，家长我觉得做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把这学生啊和这老师然后一起坐在饭桌上聊了聊天，然后最终呢就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了。 嗯， 就后来发现其实老师也是用心良苦，真的是想让你学习好，然后去鞭策你的。然后就可能当时学生不太理解哈，比如说这以张悦为代表的学生不太理解啊。 嗯，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理解了。 时至今日再不理解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这多少年过去了， 自己都当上老师了，还不理解吗？ 哎，对，说到自己当上老师这事儿，我之前还简单的当了那么一两天老师， 给多大的小朋友吗？ 高中生 啊、哦，高中那还蛮大的。 小朋友的话实在是太难教了。 我教过，你先说你的高中生的这个经历。 就是高中生现在的大体上都是以99或者是00后为主嘛。 嗯， 你真的会发现，虽然我们自称为90后，但是95前一波人和95后一波人的思想观念完全 不一样。 不一样 是吗？ 就是你会逐渐发现你在落伍。 哦，我又发现你真的是加引号的老气横秋。 真的是老气横秋。 哦， 就是你的一些观点可能在他们看来是在、嗯、为就是再常态不过的了， 嗯， 就是哎，老师你在上面讲这么多大道理干嘛？我们都懂的呀。 哦， 但是有一点，这个万古不变的呀，就是懒。嗯、 懒。 对、哦。 那你跟我教的这学生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教的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是在西城区的一个小学， 嗯， 然后那个小孩子真的是特别的可爱，然后他们就会，你会讲一个寓言小故事啊，讲一个绕口令啊，他们会特别积极的配合，一点都不懒，而且表达欲都特别的强。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从三年级就能看出来有那种问题小少年，你知道吗？问题小朋友就是，哎，我就不配合你，你要干嘛？ 你能把我怎么 样？我就不干嘛。但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啊，我也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让他配合我、我又怕我说的太严重了就会伤害到他， 伤到他的心、 对，然后我又但是我要去让他听我的话，不然其他小朋友我该怎么管呢？然后这个时候啊，正我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就是那个助教就及时的出现，然后就苦口婆心的给他教育了一番啊，从此以后就特别的配合我。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班在期末的时候也有一个小小的汇报演出，然后每一个小朋友都把我教他的那个绕口令啊或者是寓言故事啊、就会把他那个都说出来，还排成了一个小节目。那个时候哇，我真的好感动啊，我觉得老师真是一份特别伟大的职业。 对，我第一次感觉到老师是一份伟大职业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心理啊，就是别人在苦口婆心告诉你啊老师特别好特别伟大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不以为然，或者说你就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我也不太那么当回事儿。 嗯， 但是当你自己体会到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特别的伟大。 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心境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真的是不一样的。我有一次还是就是教完课，然后那天走是个大冬天，外边特别冷，然后这个我学生们能有好多人，二三十人，就大家一块儿围了个圈哭着送我。 哎呦，说明你是一个并不落伍的老师啊，他们应该很喜欢你。 哭着，哎妈，可算走了。哎，开玩笑。对，我还是一个比较时尚 的。我还以为送你的都是女学生，然后 就是 哈、啊、 不能露怯啊。对，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跟老师之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 嗯， 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碰到舌头就融化了。我觉得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超好吃。 好啦，今天我们先吃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带你来了解一日北京台湾人在下午时会吃到什么样的台湾美食吧，拜拜。微笑在你身边。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欢迎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呢，就是 我们台湾青年看北京的一期特别节目， 对， 是由我们的台湾实习生来自己独立完成的。 这个真的很棒哎， 是吧？没有想到吧？ 真的没有想到。 你是觉得他们采回来有人帮他们做是吧？ 对，这 没有。 一是感觉采回来从技术方面我没有想到，二是我 音响效果非常的好，是吧？ 这还是技术方面 啊， 就是它的整体的，就是听感上面会让人很有食欲去吃一吃那家老板娘的饭。 对，你我刚才听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牛肉到底有多大，这个中段肉到底是哪样什么样的， 还把那个小块块尺寸量出来。 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天赋啊，不如就留下来吧， 就留下来是吧？ 对对对，留下来做节目。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主题叫做大咖带您聊艺术。 哎， 虽然今天是教师节啊，这个我们虽然没有请到这个专业的老师， 对， 就是那种在学校教书的老师，但是呢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也是一位老师。 对，而且呢不是大家刚跟大家说了嘛，我是那种就美术方面没学成的，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学成的， 对， 所以呢来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本玉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尚虎臣来聊一聊他的故事。 欢迎尚老师。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上午好。很高兴来参加这个青年说的节目，然后呢那今天是教师节啊，也在这儿呢祝全国的各教师啊节日快乐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工作中顺利顺心啊，谢谢。对， 既然说到这儿啊，刚刚上面那儿我们俩也聊了好多，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老师发生的一些特别好玩的故事。 对， 尚老师之前有没有就是记得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这毕竟这么些年了嘛，这个从高中大学， 对对对， 之后这个有没有跟哪些老师产生过这种奇妙的故事发生？ 那这个太多了，这个太多了。其实这个离开学校得有十多年了吧，十多年了。然后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啊，最深刻的是应该是高中吧。高中， 高中， 因为高中呢，那我是从小学画画，学艺术。 嗯， 从小是因为 看人家， 对对对对， 从小您就喜欢 啊，喜欢喜欢，嗯、对， 家里边没有从事美术的人。 我爷爷吧，爷爷， 看人家 爷爷 传承下来了。 爷爷是喜欢写书法啊，画画，然后呢他是一个算是银行家吧，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其实他是这个山东的建行的创始人之一。 哦， 啊，他是创始人之一。然后呢从小呢他其实也是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 嗯 啊，然后因为我们家算是这个山西，祖籍是山西，然后呢是迁到这个山东青岛。 嗯， 对对对。然后呢那这个爷爷呢也是从小在青岛这边长大。那他这个因为我们祖籍原来他的爷爷的那一辈儿是在经营茶叶的生意，做茶馆。嗯啊，所以说从小呢他其实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然后呢那等到他这个当时也是家里给支持嘛，因为在那个年代能上得起学然后能去读书的还是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 嗯， 所以说呢那从小也是对他的艺术上面包括对他的这个人生上面有一些这个对于艺术的一些认知啊。 嗯， 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个唐伯虎唐伯虎啊，因为我是这个虎年出生嘛，我一直认为因为名字是爷爷起的啊，然后呢那么我一直认为我是虎年出生，然后呢有个虎字儿， 但是这个后来他说不是，他说因为他喜欢唐伯虎，所以说呢，这个才给我这个起这个名字啊，我就明白了。因为当时每年去看他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准备很多的这个作品， 嗯， 就是各个艺术家的作品， 嗯。 那希望其实我是从事这个纯艺的这样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从小是耳濡目染，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么上学从小就是说，因为我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小孩相对还是比较独立，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大院长大，我们在这个军医大院长大，那从小的时候也是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们也都是在一块儿，这个有一些画画啊，弹学琴啊这些，因为学琴琴我是学不了啊，因为这个条件不够啊，因为那个手的这个条件不够，所以说对那个要长手，指头要长，然后呢这个那就画画吧，然后那会儿也是喜欢，所以说从小就是开始在学画画，然后呢那么初中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学画画，也没有就断开了。断开了之后，那么就是，但是呢，一直没有放下。平时可能自己在画一些画，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基本上到高中吧。高中，然后我高中是青岛六中，这个学校在全国的这个艺术院校里面相对比较出名一些。然后呢，那我就是考上这个学校，因为当时这个也是有跟父母也有一些分歧嘛，然后他们是希望我从事专业，就是你从小画画，那你应该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可以以后可以 想让你去当医生吗？ 没有没当医生。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就是他爸妈想让他去当医生，他去国外的时候他学了医，但是在开学之前他去餐馆打工了，打工的时候 厨师吗？ 对，打工的时候发现做饭简直太好玩了，怎么会有这么开心的事情，然后他真的就没有去读书。 哇， 然后在欧洲待了8年，就一直在学厨艺，是不是很神奇？ 哇，这个厉害了。 对， 所以盛老师也是遵循了，也没有遵循父母的意见。 没有，是这也算是遵循他们的意见， 一半一半了。 对，一半一半。对，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还是喜欢，喜欢这个专业。那我就高中的时候就考取了一个这个艺术美术专修美术学校。然后，那我就3年，我觉得最快乐的，在我这个学习最快乐的时光，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高中吧，算是我认为比较好的。而且高中的时候也结识了很多的，这个真的是为这个可以成为这个朋友的这种老师啊，为一生的这种良师益友， 良师益友。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在一起，这个平时一块聚啊，大家一块聊一聊，其实还是有些心里的一些话呀，包括有些这个我的这些老师对我这个人生有一些启发的这些老师。 启蒙老师应该是爷爷。 对对对，爷爷应该是爷爷。 这个， 但是爷爷想希望你从事的是纯艺术。 对，纯艺术。 你现在做的不是纯艺术吧？ 不是纯艺术，不算是纯艺术，是设计嘛，建筑设计、空间设计，这块的这个工作。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呢？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到了大学，因为我父亲是做服装，服装，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专门的服装设计啊。父亲是50几年嘛，然后当时都是自学，因为当时是因为他们那会儿还没有这个，因为他早一些没有说恢复高考之前的那，也原来对服装很感兴趣，就是自己去，当时那个很多书籍也很少啊，然后都是托人去从比如说香港啊，从国外带回来一些东西，或者说买一些这种可能那会儿算是其他途径吧，比如走私或者怎么样这种途径过来的一些，然后自学的服装设计，然后后来去做服装生意，服装厂，开服装厂。那他本来其实想让我去学服装，想让我学服装，然后呢觉得，但是后来呢就觉得这个你学服装怕你这个会 会这个可能有些这个就是没有那么硬气嘛，没有学建筑那么硬气 然后所以说后来说，那你还是学建筑，学空间嘛。这个可能对于男孩子来说，因为对于我来说那会儿一直的这个想法就是考美院嘛。所有的老师都是因为我当时画画，在班里还是很好，在几部里，就是我们当时还有清华班。清华班就是当时我们是来北京来北京，包括当时也有很多清华的老师去给我们去上课，所以那个也是很受益的。然后呢，考美院，但是当时其实在这种艺术的这种院校学校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对于人的这种这个情感上的一些那个，他可能不是完全让你去每天都是文化课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可能除了文化课之外就是画画，然后其实在画室里画画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对的，是我认为是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也是我可能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吧。其实艺术跟设计是相通的那设计可能是一个比较实用性比较有应用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那后来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修养，然后才导致于说我们后来才去学设计这个专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从小到大的这种从爷爷辈儿开始的一直这种的艺术熏陶啊引导 对对对 一直到后来高中再到后来大学老师之间的这种帮扶啊 对对 这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对对对 其实我当时应该也是我为什么就是 没忍住 没你看你这没学成美术吧然后琴吧也你不能说放弃吧因为我还是学了十几年但是最后我没有毕竟是没有变成那 个 专 业 的 专 业对没有成为一个什么就 其实挺难的 对很难 钢琴家范宁女士 对没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巧合是那个时候就要这个爸爸妈妈的单位里面都会排那个大合唱然后就是排大合唱的时候就那个合唱的老师跟我妈妈关系非常好非常的熟然后他呢有一个就是艺术的一个学校他说你如果你女儿喜欢的话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然后我妈妈当时真的没有放在心上后来突然有一天说哎你要不去试一下吧我说想好啊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吧然后上高二的时候我就去试了一下然后这个我妈妈的朋友就说可以作为专业可以作为专业那你去啊你行你上啊然后说那就试试呗 对 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发现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或者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吧可能就是从小就坐不住是吧就必须得上课说话上课讲话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专业 就必须得说话哎，对，说到这个说话这门专业啊，或者之前有一个嘉宾说过，他我觉得他说话特别有道理。他说：“你看啊，现在咱们做主持人，因为他之前也是一个主持人。你看咱们这些做主持人的、做记者的，为什么这么爱说话？这肯定打小受过什么刺激，要不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性格，一直说话；要不小时候从来没说话， 从来没说过话， 憋的。 但是大佐，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上了很长的节目比如说三四个小时的直播以后你下节目不想说话 对啊这很正常 就是看到觉得是点头点头示意不想讲话 我跟你讲 有没有就是尚老师有没有在就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有觉得很疲劳的时刻就觉得啊我不想再画了我不想再接触这个东西 会有的我觉得分两个时期一个是当时高考的时候那个是我觉得可能 但应该是压力比较大 对压力会比较大然后那会儿是每天就是高强度我们那会儿可能都是要到十一二点就是在因为我们是上完课之后还要到老师家去再去画然后好多的同学然后密度很强那个时候因为你 你的目标在哪儿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就是想要去哪个学校啊，包括未来你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那时候可能有一个初期的一个规划吧。 嗯， 然后那会儿压力会比较大。 嗯， 那再一个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个包括我创业之后的这个压力，会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想要有放弃的这种想法。但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你在又在反思的时候，或者又在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你觉得还是不舍，就还有一种不舍。所以说你就 毕竟是我当时 没错没错 选的这个专业，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人之间的心理的自我的这种博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 嗯， 对， 这真挺好玩的。 嗯， 好，哎，好像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 想法，都会有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阶段。 对， 对， 对， 对， 嗯， 就是你在想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在想去上早班的时候。 对对对，没错。 哎呀，这个早班啊，以及被窝的温暖呐， 啊，哎，是啊， 内心以及身体上的博弈。 哎，我发现就是说起这个早起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就是。就 早起 定，对对对，早起定闹钟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指定一个， 嗯， 对， 第二种人就是6:30、6:32、6:35、6:36， 这过分了。 你是哪一种？ 我就定两个闹钟，一个是5点起床，另外一个是6点起床。 哇，这个太早了。 5点和6点，你是给自己一个苏醒的？ 对啊，就是5点闹钟响了之后，我就把它摁掉，然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要不要起？要不要起？要不要起？如果这个有时候，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话，5点闹钟响了之后，10分差不多就醒了， 嗯， 就起床去这个工作去了。 那你这起的也太早了，你是要那个？楼下遛鸟什么的， 我这住 或者遛狗，早上起来 遛鸟拿一鸟是吧？ 对啊， 拿一收音机， 要听报斋是吗？ 报斋，我这往后50年就这样过去了。 哎，这个很有意思，早起是早起毁一天嘛？这个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早起是很困难的。所以说， 对，基本上做美术、做设计的都会熬到很晚， 对对对，很晚很晚。所以我就是常年呢，基本上说睡眠大概就是2点开始，2点才入睡，早上起来可能8点左右啊，有的时候可能9点起来，因为熬得太晚了，起不来的。然后呢，那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喝茶。必须要你这一天要神清气爽才可以， 嗯， 虽然很疲惫，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上班的时间比较晚，10点啊，因为都来不了那么早， 而且在这个深夜的时候，有一种没人打扰的时候， 啊， 会有一种灵感， 是会有这样的， 很多的灵感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出现， 会有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说，白天这个琐事烦事太多， 嗯， 所以说有电话呀等等这些，就没让你专，不能让你去专注。真正我在做方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9点以后才开始去做方案， 留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去想。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设计师他本身的这个时间的一个生物钟吧，啊， 嗯， 是这样的，对对对。 还真的是，因为我之前我们来过一个，他应该是景观设计， 嗯， 景观设计师，他说，对，他说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 嗯嗯， 他说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是5点呢， 嗯， 他说因为5点之后真的就那个会有街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就是放着那个很大喇叭的那个， 好家伙， 对对对，就会有人打扰到他，他就说我的工作时间就是这样的， 对， 我说大习惯嘛，他说我的生物钟就是这样，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 是 调过来了， 对， 没错没错没错，对，其实挺好，其实现在年轻人睡的都相对比较晚， 嗯， 其实这个时间长不是好事，对于健康来说， 真的，对于健康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好 事，不是件好事， 对啊，关键是你睡得那么晚，你早上怎么起来听我们节目， 对 不对？ 对， 我们节目是8点到10点，你10点钟你10点钟起来了，你怎么可以听我们节目 起来了，我们节目已经 结束了，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今天说请到了这位这个本玉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啊，阿尚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艺术方面以及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故事啊， 嗯。 这个如果大家现在还没起床的话啊，抓紧起床啊，打开听一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嗯，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更好玩的故事。

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本域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尚虎臣，他呢跟我们聊聊关于设计和艺术这方面的故事。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这位设计师的作品的话，哎，大家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 没错。 哎，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这个新浪的一直播，在活力982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两位主持人。 经过一个小时的熏陶和洗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这个清醒过来了。 应该我觉得还可以吧。 迎接一个美好的星期一上午， 周一呢。 对，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尚老师啊，尚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好，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啊。对，今天呢找尚老师来啊，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啊。刚刚呢也跟尚老师说了，这个今儿毕竟是教师节嘛， 对， 聊一聊这个尚老师在上学期间的那些好玩的故事。对。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说上学之后的故事。 对， 上学之后就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或者是创业的问题上了。 对，今天也是这个尚老师比较想聊的，就是关于他创业的一些故事。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从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就讲起了吧，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 书接上回。 对对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这个那么高考嘛，高考然后大学，其实大学其实对于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说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的大学其实都是如此。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自学自修的一个过程。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大学本身这个尤其本科阶段，它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你更多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教授。然后呢那么对于这个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应该是尤其是学设计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要去多看多看，那多看多想多听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你看我当时是基本上每个暑假嘛，就是去到处去度假，因为那会儿没钱嘛，大学没有钱嘛，然后呢你也出不了国外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你也不想去跟家里去要。因为那会儿大学那会儿我们基本上大二大三我们就可以去接一些项目做了，有的时候可能跟着老师做呀，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去承接一些小活啊，赚点零花钱，赚点这个生活费。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攒着这些钱，那么我们就是暑假呀寒假呀就可能去比如说当时是去上海啊北京这些大一线的城市有一些展览啊，那我们会去看。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然后因为那会儿也没有老师组织我们去去看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去看，包括一些建筑的项目呀好的设计的项目呀，我们都会去这样去看。然后这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大学里面一个自修的一个过程。再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间那么就要读书。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大学里面其实下了一些功夫啊。当时因为想要出国，所以说就当时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啊，来北京啊，因为这个当时是学 GRE 啊，要出国读建筑，然后呢这个在昌平那边记得特别清楚，然后特别热，天特别热那年。然后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啊，新东方，然后这个封闭式的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才能感受到，就是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因为那都不一定都是学艺术的，什么专业的都有。 对， 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一个寝室六个人，然后这个互相这个介绍啊，这个是天大的，那个是南开的，然后这个是浙大的，完了到我觉得哎呀这个 这个，因为我在青岛上了学嘛，上了那个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那我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这个不大好说呀，或者不大那个？但是我后来想，没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么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那么大家的目的是一样，都是要出国深造嘛。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会儿就是说 GRE 也是很难的嘛，很难啃的。然后当时老师说，你们要去考试之前，你要把红宝书那个大本要背100遍，哇，那个就快，最后都快烂掉了。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艰辛的过程吧，然后托福啊这种，然后出国。那么出国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去申请，第一年申完了之后，我是拿到了几个学校的 offer， 然后有一个拿到了一个半奖，那会儿我们那会儿还有奖学金，后来呢，这个奖学金就很少了，因为也是跟金融经济有关系，那所以说。那会儿的话就是说拿到奖学金，但那个学校我不是特别看住，不是特别想去，对对对，不是特别想去，就特别想，那会儿心气儿比较高，说实话啊，就想去， 一定要去一个自己 喜欢的，最好 的， 没错没错、嗯、然后呢，但是那个学校自己喜欢的呢又拒了我，所以说当时也是很挣扎，要跟家里也沟通、 嗯、 那么父母他还是支持你的想法嘛，他说你拿到就去吧，啊，去了之后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在那个，但是 调剂， 没错没错，其实可能学设计的学生可能他会有一个劲儿吧，就像大众这些这个建筑师也好，或者设计师也好，他会有一个劲儿，觉得我要去了这个学校，我一定想办法要去，就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你不是很喜欢的这个学校，最后你去了吗？ 最后没去。就是没去 、嗯、要重新申请了其他的学校， 对对对，然后他们很有意思，这个给了半奖不行，然后一看我不去，然后电话 interview，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说我再给你追加一部分奖学金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很可观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学费是大概4万6，不达到5万， 嗯， 给了我快3万的这个， 好家伙， 我觉得那会儿还是算是可以的， 对， 还是可以，但这个学校还是很有名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想去你还是就是不想去、嗯、所以那会儿心气儿还是比较高， 这个尚老师就是千金难买我愿意 啊，对， 我就不愿意去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会儿说实话出国的也挺多了，因为我是80后嘛， 嗯、 然后但是呢那会儿呢是没有很多这个机构去像现在一样很方便去给你，比如说 专门了， 哎，对对对，培养你的这个作品集啊，培养你的这些、嗯、然后呢那这个现在就很多了，然后我还就是给他们带过这样一些学生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申请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学生他见的东西多了，所以说其实很多做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作品还是不错的、 嗯、 对对对。 后来去了哪个学校呢？ 后来是这样，后来也很有意思，后来那我就第二年又升到这个纽约的 Parsons 这个设计学院，但是这个学校是、嗯、我那会儿应该是第一年啊，第二年是有那个这个建筑跟这个灯光专业双硕士、嗯、因为那会儿我以为是他这个专业是可能比如说3年啊就读完了，然后双硕的时候我觉得哎还可以啊，因为那会儿其实也不想就是太让家里有太多的负担， 嗯， 完了之后呢那个我就申请了，但是没有奖学金，人家那个主任问你来不来，那我说那个可以，然后但是我说我要跟您沟通一下，我说我可能坚持不了这个那么长时间，然后他跟我说你要坚持不是3年哦，是5年，我说这一下就把我问懵了，我说这个我要 一个硕士上5年， 对对对，双硕士，我说我这要跟家里沟通一下，我说我这个负担会很重嘛，因为我说我也没有钱，我说我也没有钱，我说家里也不可能去给我那么大的一笔，因为那个一年的学费大概有30多万， 嗯， 你还加上生活费， 就是150了， 150至少吧，至少 光学费就已经150了、 对，你还不算生活费，因为在美国他的这个就是学期是很紧密的，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打工的。 对 啊，它不像其实可能很多其他的它的那个周期会比较短，它的假期比较长，你可以去打工。但美国是你没有时间，尤其是更这些好的学校，它不会给你那么多 空余的时间，因为你作业你也做不完，所以那会儿我就沟通，我就过去，然后去跟徐主任沟通，他说要不然你先上一下试一试啊，那我行，我说我现在这样的话，我先读吧，我能读到多少我就读多少，我只能这样去讲。然后因为那会儿这个，因为父亲做生意嘛，那会儿其实生意做得也不太好，生意做得不太好，因为他们这个服装也是有一个这个时期的一个转变嘛，其实当时也是一个过渡，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压力，然后那么我就差不多读了半学期，我就读不下去了，读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徐主任沟通，我说能不能这样，我现在办这个休学啊，我说我需要去赚钱，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缺钱。 在哪里赚钱了？后来 后来是对，回国创业。然后那会儿是因为也是有一个我的很好的朋友，他是北大毕业，完了呢，他是在做这个，其实跟设计有关系，就是有就是展厅的这个设计啊，就是 VR。那会儿我们其实就在做 VR 啊，AR 啊那些。VR 那会儿。大概是12年吧， 1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 VR。 对对对对，我们当时就做 AR， 然后 VR 那个概念其实那会儿就有了，那会儿就有了。然后呢，虚拟现实 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 哦，对对对，那会儿没有，那会儿而且那会儿成本很高的。然后那会儿我们就开发 AR， 包括幻影成像啊，包括现在的就是投影技术啊，包括触摸屏技术等等这些。 这个是其实是偏技术一类的。 偏技术一类的，偏技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读的就是数字多媒体这块在北大。然后呢，那么我就跟他一块去帮，其实是帮他。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帮父亲做一些生意上的一些事情，因为他在做投资嘛，然后觉得，哎呀，你因为以他的话说，他说你做这个设计，你说你给去打工，你怎么才能赚 不了钱？ 对，你赚到第一桶金呢？ 继承我们家业。 对，所以还帮他去做一些生意上的一些事儿。然后那个大概也是这样一年时间。然后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可能去觉得这个互联网，那会儿互联网一些刚开始兴起，他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嘛。然后呢，就是叫着我一块去做互联网。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坚持的一个人，所以我喜欢这个设计，喜欢建筑，喜欢这个我的专业。那我说这样吧，我说这个我自己来去做吧。如果你要做互联网，那你去做互联网，还是大家还是可以有互补的嘛。 对，所以你们后来走了不同的路，然后 就对 重新又开始创业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这朋友也很成功，他现在也是在做互联网跟教育的一些结合，做得很成功。然后那么我就自己去做了现在的这个本域，大概是2013年吧，2013年的时间， 有5年的时间了。 对，今年是正好5年啊。我比较庆幸，就是我们还活着这5年，因为这5年真的是中国的发展很快， 发展太快了。 对，而且创业本身来说是一个风险极其高的， 非常大非常大。因为当时创业了，为什么选择创业，也是生活所逼吧。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好创业的准备，说实话。然后呢，一个是确实是生活的所逼，也是希望这个创业能够给家人的生活啊，包括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啊，其实那个时候有点模糊的概念。然后呢，其实当时其实这个创业这个事儿也是想了很长时间，也跟朋友去沟通。你看，不像现在可能年轻人一毕业就去创业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需要沉淀一下，沉淀一下。那么当时是，也是很多很多事情所逼迫，然后你不得不去走这条路。那当时其实也是赚了做一些项目嘛，赚了一些钱，然后就投到公司里去了。然后刚开始是前可能2到3年是比较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关系。你没有资源，没有这些相关的， 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些作品给大家展示。 当然，你没有任何的这种资源，然后你没有一个作品的积累，那当时是很困难的，对吧？然后那其实这个2到3年是这样去挺过来的。那慢慢，其实我们的作品积累之后，然后不断的这个市场的开拓啊，就从一 5年左右的时候就好起来了， 慢慢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到现在。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某些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些研究性的一些课题和项目，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跟艺术家就是做一些产业园的这种项目啊，怎么能够跟这个把一些城市中废弃或者说无法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闲置的这些土地和资产，然后我们把它给跟我们的这个规划建筑跟艺术相结合。 哎，这个我很好奇， 对对对， 这个怎么做呢？有没有具体的事例呢？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在你看我们跟中关村中关村合作，就是北京的中关村在青海的一个项目啊，它是在青海的第一个项目，它是中关村科技园啊，海农科技园。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当时可能跟我创业的这个2013年开始吧，这个项目我们其实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其实跟着这个项目成长的。 嗯， 然后从一个因为西北嘛，相对比较人比较少，然后呢那个地方呢相对周边的土地也人少嘛，就是比较荒凉，基本上就是闲置的。所以说呢，那当地政府把它给搬迁呀等等这些，然后这个把中关村给植入进来，中关村的这个概念植入进来，那么把它做成一个孵化器，当时啊孵化器啊，希望是能够给更多的这些西北的一些年轻人啊引进，包括引进一些内陆的一些好的企业，那希望能够带动这个西北的经济的发展。 嗯， 然后呢其实那会儿也是有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一块儿去包括规划呀建筑啊空间啊等等啊设计的一些东西配套，我们就是这样去做的。那是我们做的算是第一个这个产业园的项目。那后来就比较多，你比如扬州啊，也是一些这个老厂房的改造，包括青岛这个国棉六厂这样的一些改造。那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产业嘛，你这个里面要有内容，就是现在的一些产业园可能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它只是单独的一套房子，或者 对对对对， 简单的几 幅 画而已。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希望的是能够把这些产业园，包括这些老的这些建筑能够给它保留下来，因为很多都是可能五几年或者甚至更早的这种建筑。 嗯， 那我们希望是把一些这个公共艺术啊，就像这个刘若望老师啊，他的一些雕塑啊， 嗯，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产业园里给它跟建筑很好的融合，因为他的这个很多这个公共艺术雕塑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很有张力的， 嗯， 然后很容易跟这种这个老厂房这种工业化的这种建筑相融合。那这是艺术上面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把商业的概念结合进来，那因为你有产业园，你要为周边的这种商业区也好，被周边的这种居民区给他更多的这种这个服务配套，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餐饮啊酒店等等这些，因为你要把它给激活，把这个老的这种产业园给激活它，因为一定要有让它在这个有生命力嘛。所以说这是再就是商业，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你像产业园里面我们可能现在给它植入一些美术馆啊艺术馆啊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把这个少儿的艺术的这个培训给它植入进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这个产业园的一个复苏也会有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作用， 就是慢慢实现了一个从艺术到商业再到社会服务上。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对对对对对， 这个想法还是 概念，对， 感觉还是比较先进的， 对对对，很有意思的， 对， 很有意思的。 你想想我假如说提到那些老旧厂房，我们现在北京地界上想到的肯定第一个798， 798， 对吧？798里边最多的是美术馆和艺术馆， 对 对, 对， 这样的比较多，它的配套设施还不是那么的齐全。 对，而且他现在可能是， 有点商业化， 对， 可能现在有点 商 业化，商 业化模式有点 对 过， 对，有点商业化。 现在你进去以后， 比要比它的艺术形式， 对，你发现就是那些好像跟普通的商业街越来 越 趋同 了， 嗯， 因为艺术家是租不起了。 因为艺术家是他，因为现在也是受到一些经济形势的一些影响吧，就是包括其实国内的一些收藏家也好，或者国内的这些这个对于艺术的这个认知，可能就大众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没有那么的高， 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说艺术家其实也是很艰辛的，很艰难的，他们也在坚持。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儿，就挺好的，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说又跟我们艺术教育又连接起来， 对， 就是因为每年学校培养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就是纯艺专业，那他们的未来的这个市场，他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后期有一些探讨，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吧，对， 要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觉得学这样纯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赚不了钱， 对对对，他自己可能养活不了自己， 对， 对， 他就会慢慢可能在周边各种声音的这个劝导之下， 没错， 他就会做一些比如说风口上面的东西， 更 没错， 商业上面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对， 其实我之前还就是我，因为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应该是连续三年考清华美院，考第三年的时候考上了，他学的就是雕塑专业， 雕塑， 然后他应该那个时候五年吧，雕塑读五年，然后你知道他出来做什么了吗？他做金融了。 对，很多是这样，我周边有很多这个 艺术家的朋友，对，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本身艺术本身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 是是是是是， 但是这个，你既然说你那朋友，我还认识一个就是做银行口生意的人，他打小就是学美术的，现在也是一个收藏家，还特别有名，然后自己租了俩大车库， 专门放藏品， 地下车库那种特别大的，不是咱普通家放一台车两台车那种特别大的车库，然后就放那种自己的收藏品，然后他就跟我说怎么着，就刚其实跟邵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我首先我作为艺术家，我或者作为收藏家，我没有钱去维持我的这个艺术的梦想， 对对对， 我要怎么办呀？ 对对， 我要先去学金融，我要去学 MBA， 用这些来 挣钱，我要来反哺给艺术。 对， 然后他现在做的就是我在反哺艺术的同时，我要去资助那些青年的艺术家， 这个很好的， 对， 这个很好， 要让他们去画画， 这个， 然后把他们的画放到那些就是放到这个艺术圈里边去拍卖，再去资助其他的人。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希望我的这个朋友都能够得到一些资助。 对 对，所以说艺术这个东西，虽然说它没有银子，或者说人民币那么能， 可能说怎么说呢，就是赚钱没有其他的那些行业 那么 快， 或者说我能那么立竿见影， 它周期也很长。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一定不能被摒弃掉的。 对，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实的这个社会是需要艺术的这个 一定需要 基础的，因为尤其是可能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因为什么我们希望的是有把教育给结合进来，可能是希望的是能够通过艺术对小孩有一些这个培养和启发，他可能未来不一定是艺术家，或者未来不一定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他的艺术修养从小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没错， 这对他未来成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对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北京要是做艺术和商业结合的话，我觉得芳草地是一个不错， 芳草地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有标志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特别喜欢就是和别人约在那个地方，第一了，它离我们台比较近，第二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展品， 对， 我可以就是在逛街的同时，我把这些全部都看了，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还会不定时更新， 更新， 对，它有很多就是很新奇的东西， 没错， 眼前一亮的感觉。 其实芳草地是一个在这个商业上来说的话，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一些商业项目的时候，尤其产业园的这个改造呀，包括规划策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通过艺术的结合啊，艺术其实。它对于产源，其实如果说你不懂它，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它可能没有什么价值，起到不了什么价值，但是说艺术植入进来之后，那它其实给这个产源的一些复苏它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生机， 变成一个更高级一点的， 就是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乔夫芳草地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在商业，因为在这之前，大家不会说拿出一个那么大的公共的空间， 对， 去给你放艺术、做雕塑，对吧？放这些，而且 我多卖几件， 多开一店、啊， 对，我开点店，我去租它，对， 租金会很高， 租金又高，所以说，我觉得乔夫是一个开创了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半年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青年说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 本玉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 阿胜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他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以及关于艺术领域方面的一些故事。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哈、啊！我们今天呢还有推出了另外一个小板块，叫做前月时评、 哎、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月他是谁呢，就是每天在我们直播间外边的导播间一直在保障我们安全播出的导播老师。 对， 哎，他今天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就他的小的一个段子吧，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前月老师啊，偶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两段演讲，这一段呢是北京某重点小学的入学仪式上啊，一个小学生啊貌似流利着说着假大空的这个套话演讲啊，一个叫生活爆大爆炸里面希尔多和 Amy 结婚典礼上的这个互诉衷肠的演讲，一个呢本该是童言无忌口无遮拦的小孩啊，可以就叫顽童，却被规训的仿佛是这种特别这个流于形式主义味道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也许我觉得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吧，可能是一个就是这模板，然后就往上套啊。 对， 仿佛啊这不是一个小孩了，是一个科长、 哎、 是一个领导啊，一个是本该僵化死板的学霸理科宅男啊，却将自己的感受和科学内容结合并且哈、插科打诨的这个坦言哈、时时碰撞出了非常幽默的火花，他说的是这个生活大爆炸哈、所以啊就不禁让人为谢尔多来点赞了，就他呢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烟火哈。 对啊，这个钱老师以为呢前者的演讲的小朋友呢实际上是代父出征，怎么这么说呢，这个你看一个小孩怎么能说出那么行云流水的话、对，代父出征，他在向听众传达的不仅仅是演讲的内容，而是我儿子在演讲这个故事、啊，重要的不是在于讲什么，而是在于这件事发生了，这小孩战胜了讲台，能去讲这段故事了。而谢尔多的演讲呢，这个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爱的这种类演讲的方式，却把这个当时主持的大叔啊给哭瞎了，全场呢也是爆笑感动、那种方式才是我们那种口讲我心的表达。这可见啊，这个听众呢，把这个话说的有内容，让人感动，这是个技术活。为了上得了台而为了上得了台面而伪光正啊，就连孩子的面孔呢也会变得假大空，从没文化假装文化，以至于不以为耻的洋洋得意，反而这个我家孩子上去讲话了，这事儿值不值得啊，也太矫情了。 其实还是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有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在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有很多北京的一些学校都会选择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比如说军事博物馆啊，或者是这个国博啊之类的、但是当这个 来做那样的演讲， 对，我们的记者就会问到说，你知道我们的抗战或者是革命烈士有哪些吗？有的孩子说不清楚，有的人说雷锋，这真的是很流于形式了，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啊，呼吁大家，就是你要教育他，真的应该是走心一点， 避免假大空。 这 假大空这个词儿说了也不止十年二十年都有了， 对， 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提这个事儿了。我们去做这样的教育啊，去发扬那种传统文化呀，是不需要这种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道理的。 对，而且不要大家就是太过在乎于这个形式，反而把真正的内核而忘掉了。 对，一定要表于内心，不忘初心。OK，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啊，这个阿胜老师带大家来聊聊艺术。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艺术与商业与社会文化存在之间的这种关系。接下来呢也是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阿胜老师之前做的一些艺术的艺术建筑的一些模板。对，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讲一下这些图片啊。哎，比如说这张。 哎，这张是应该是，哎，这是一个建筑群。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在工作中的时候，只是工作之前参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大概历时可能三年多，三年的时间吧。 这个从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建成了，然后呢，这个是在山东的济南高铁新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这个文化艺术的一个集群啊，有这个美术馆啊，图书馆，然后包括这个它是其实叫三馆嘛，三馆文化中心。嗯，那这个包括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尤其是在外立面做了一些这个变化的处理啊，我们用参数化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山东济南是全城嘛，就是可能我们把这个全的这个概念从这个建筑里把它给体现出来。 诶，在哪里体现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的这个构筑物，高的这个建筑，有点这个像泉一样喷往上涌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从这个建筑的这个立面呢，我们把这个全城呢做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剪影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你看到这个在建筑这个外表皮的立面呢，有一些这个孔板的这种变化啊。 对。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打造出这个跟城市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体量的一个形态啊，包括我们。做景，因为在这个建筑中，那我更多的负责规划和这个景观这块的部分。那么当时这可能改了，这个方案也是，推敲了好长时间。那最终我们就是定稿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漫长，因为建筑嘛，那是尤其这种公共建筑相对，体量比较大，然后比较漫长。对， 嗯，对， 它现在是已经建成了， 它已经建成了，就是在坐高铁下来之后就能看得到。 啊，看到自己的作品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有一种成就感。 而且是自己的家乡啊。 对。然后山东嘛，然后所以说呢，这个我这才是坚持我这一直创业下来，一直去坚持做我喜欢的事情的一个， 就很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因为做设计做建筑，其实更多的是当你的方案、你的项目落地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设计师由衷而发的，那个时候就不在乎任何的事儿了，不在乎什么设计费，不在乎什么时间啊周期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呈现。对， 尚老师应该还是参与过北京大师二的那个 改造。对，那个也是跟这个是差不多的时代。然后呢，那个呢是我觉得大师二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是大概五个人的一个团队来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大师二当时是一个规划一个规划，然后呢，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可能 就是现在修成的那个 北京坊， 它现在已经，我觉得它现在已经火过了三里屯，然后变成了 对北京旅游的必去的一个地方。 我去过 、你像有他把书店像佩珠案引进来了，把木吉引进来了，所以说他其实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算是成功，然后我们当时是因为当时他是邀请了大概有五六家这个事务所啊，都是国际化的事务所，然后去来共同参与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当时是地毯式的这个去采访，就是当地居民，包括就是所有的一些，我们拍了很多的记录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当时是找了一些资料，把当时有一些拆掉了的，之前已经被拆掉了，就在周围拆掉了这些房子，再把它复原出来，图纸再把它复原出来，那恢复一个原来就是说大石栏周边一个繁华的一个业态，包括它原来大石栏这个地方，它本身像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像这些地方其实原来都是市井这个文化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啊胡同。那我们当时其实对于这个文化的这个初衷是一直在研究这个概念。那么但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往下推进，因为觉得这个方案就是项目可能我们当时是没有想明白应该怎么去做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文物保护吧， 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 所以要很谨慎， 很谨慎的。当你就是，这就是我觉得做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当你没有想明白的时候就不要再继续往下做，等你想明白再做不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责任感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职业所塑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对。 嗯，我们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些作品， 对对对， 有一个对 啊，这个也是一个竞赛，这是一个竞赛，是成都的，也是一个高铁新区的一个竞赛。那这个是最后我们没有中标，没有中标，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方案呢，这也是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参与的项目。然后这个我们当时是很，但是呢，这个项目呢是对我可能为了后期创业有一些影响，就是它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二层的这个连廊的这个人行的步道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建筑相结合。那么我们是有一个这个五公里的，就是五分钟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从这个我们这个社区，你住在这里，可能到你的办公的这个公司啊，包括到比如说商场、学校、医院， 只需要五分钟， 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就是你不需要开车。就不需要开车， 社区 就是一个社区，那么一个立体城市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也是后来我参与到这个西咸新区的一个改造，就是西咸的立体城市，这个是万通，就是冯仑先生做的这个项目。那也是他其实也是提出来了这个立体城市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的交通是现在很拥堵啊，污染、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立体城市的这个概念在城市中把它做一个实验，能够落地，然后能够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地上是车型，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这个地铁轨道交通，对，然后再往上一层就是我们的二层的这个步道连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漫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自行车也可以穿行， 让我想起了重庆 啊，是重庆森林的这样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些方案和推敲，包括我们在做一些项目过程中，可能是对我们后面的一些项目对有一些影响，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项目不见得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但是它潜移默化地一直在影响到 没错 后面的一些工作。 因为做设计做建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做拿到一个项目之后，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对这个项目的整个的周边的区位区域以及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业态要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调研，然后这是可能是这个主导我们后面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再一个，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模型来去推敲这个建筑和这个规划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关系啊，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理念跟这个项目很好的植入结合啊，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对，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张图片啊。 对，这个也是 立体城市， 对，你就能看得到这个也是刚才那张图的近景，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两层连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像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做了一个产业园的项目，我就把它用到现在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中，就希望的也是尽量在地面上是看不到车的，那是完全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立体城市啊，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理念在我们实际项目中可能会再应用进去啊，或者说再去把它实践出来，这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对， 对， 我看到下面有一张是夜景的，就是在这个的正下方的，对，这一张图片，我对这个还比较好奇，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比较近期的，去年的一个项目，这个是临沂的一个奥德它是一个售楼处售楼处， 这是 售楼处啊， 售楼处，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酒店，对。 它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给它做的是整个的这个景观的夜景以及这个售楼处的一个夜景。那么我们它前面正好有一个水域，就是一个景观的水域。那这个水域呢正好会有一个倒影它会有一个倒影，所以我们把这个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檐处，就是我们把它做了一个 LED 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屏 LED 屏的一个概念，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但是它通过水域 折射出来的就是一个 LED 的一个媒体屏，所以我希望是从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说宣传啊，比如说有一些电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周边这个社区的这些居民呢可以在这儿做成一个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纳凉的，或者说在这儿这个夜景散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还是结合了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景观的一个现状， 这还是很漂亮， 很漂亮哈， 有点类似于世博园 啊， 那个世博会，上海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就是红色的那个， 对，就是中国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中国就是世园会， 中国馆， 世园会中国馆，对 对 对， 有那样的 感觉，那个比较有特点，那个比较有特点， 对 对，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这个， 这是一个。 啊，这一个建筑， 这是一个写字楼吗？ 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青年社区。其实我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在山东，也是在山东，然后靠海，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土地很小，然后这个非常小，然后呢，我希望的是呢，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青年的这样的一个集群，就是这个项目大概是在2014-2015年左右，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众创空间还是刚刚开始，然后那个时候我希望的是把它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青年的一个众创空间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在这个建筑里面，我可以解决我的所有的生活的问题和办公的问题，居住的问题、就餐的问题。那其实有点像这个科普西埃的这个设计，就是当时是他想的，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个立体的一个概念，其实也有点后来的这个立体，刚才那个立体城市那个概念，对，也是受到那个项目的一些影响。那所以说他这个我们当时想的是，那么因为年轻人毕业啊也没有太多的积蓄，那我这个地方可以廉价的出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年公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但是你年轻人需要社交，那我们可能把一层也好，把二层也好留出来，给到咖啡，给到年轻人聚会，或者说你有好的这种众创的项目，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是一个对分享大家的这些好的创业的一些点。那你也可以居住在这儿，你也可以在这儿办公。然后，那么包括我们的屋顶花园啊、餐厅啊等等，我们还会有一些电影放映，包括有一些这个交流啊，都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现在其实还在做类似的这种项目，还在做类似的 这种项目。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建筑， 这个 我还真的有体会。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去朋友的公寓去参观，因为他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旁边租了一个小公寓，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每一层都有他的这个活动的一些设施，然后在天台真是一个看夜景非常棒的地方，而且大家可以在里面去喝茶聊天，甚至是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那边打牌、狼人杀、你就是看着你都觉得很开心， 是的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真的需要这样 的 一个空间，对， 类似于一个部落的整体形式， 对 对 对, 对， 它其实我们现在定义它为这个青年社区，其实就是青年社区，因为年轻人在一起，他会有很多的火花，就是说他尤其是创业啊、尤其是这些年轻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这个他的想法是非常多的，感想，其实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载体， 对 对，需要一个载体，你只给他提供办公场所，我觉得是不够的， 不够的， 对，他解决不了居住。因为现在年轻人本身压力会比较大，那如果像这种这个青年公寓，它的租金相对低一些啊，比市场价相对低一些，那我觉得年轻人都喜欢在这里去居住，或者说在这儿去办公，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对于周边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它可以对周边的5A写字楼或者写字楼做一些配套，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可能是必要的。对对对， 对它辐射的面积会更广一点， 非常广， 比那种小范围的住宅群或者是 居住 区， 没错， 对， 因为很多你像北京有一些老的居民区，有些年轻人可能在这儿就是回家上班，回家上班这样的，他跟因为很多可能都是退休的，这个 对不属于一个群体， 对，不是一个没法 交 流，没法交流。 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这样， 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 那个去深入的交流。 对我住的地方，可能楼下就是遛狗的 朋友们交流的比较多，但是你说确实大家有没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大家一起去聊一些或者是搞一些活动的话， 没错没错， 确实没有。 对，因为我之前住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青年公寓，然后楼上是住户，楼下是活动室，然后 对 然后每天就基本上早上起来谁叫你出去玩下楼串个拖鞋就去了。 嗯，很有意思，这个就有点仿佛回到校园里的 那种状态，回到校园那种感 觉，对吧？对，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图片啊，这个啊， 这 个应该就 是刚才那 一 张， 另外一个 对，刚才那张图，对， 还是很漂亮的。 对，刚才那张图， 这 个这 样的住房租金会很便宜吗？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这样，这个开发商呢，他会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基金，因为他这个地块是他自己的， 嗯， 所以说呢，他在评估，他其实就是想把这个地块呢做起来之后做成物业， 做这个， 对，就想做这个，所以说他，而且他并不是在一线城市，在差不多三线城市，在三线城市租金还是好，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对。 那如果要是这么想的话，还是挺便宜的， 那就可以实现，可以实现我们想一想的那种物美价廉， 物美价廉，对对， 加吧，放个假， 放个假，对， 再看下一个，这个， 对。这个也是一个写字，这是写字楼，这是一个写字楼。那么我们也是，它是在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那么这个建筑呢，是我们希望呢，它是把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办公酒店啊，以及商场这样的一个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建筑呢，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会客厅。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这个 open house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研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把这个城市会客的这样概念植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中，希望呢也是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市民能够很开放的很愿意到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中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尚老师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想要对青年朋友有什么样的寄语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希望这个年轻人，因为我也是算是年轻人嘛，就是说，希望我们都会有一个坚持。我觉得无论是在高考的，还是说在准备考研也好，或者出国深造，然后以及说找工作啊、创业啊等等年轻人不同的这个形态，那么希望的是大家要坚持自我的一个本真的一个想法，就是最原始的那个本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最好的。其实年轻人他的这个创造力是非常好，而且多元化。其实我觉得坚持可能是我这些年来所感悟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吧。坚持，对， 要坚持， 对对对， 一定要坚持， 坚持自己的梦想啊，这个很重要。 OK， 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4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哎，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尚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故事的分享啊。 对， 对，还有好多这个美学建筑，对，对， 是，还有很多他的作品的展示，也让我们可以说是大饱眼福了一下。 对，没错啊，这个在这儿呢，也要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感谢阿尚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今天的青年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 再见。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